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9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明天开始禁止携带电动代步工具乘坐地铁； 大兴机场2021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0万人次，今年将开通北京到西安、北京到昆明的新快线； 张伯礼强调，秋冬仍然要严防死守，疫情散发局部爆发不能能完全避免。 东北等地拉闸限电，是电不够用了吗？国家电网回应， 八部门要求医院要建立高风险就诊人员预警提醒机制。 德国大选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社民党领先。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全哥您好。 哎，你好清瑞。 全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啊，天空会有薄薄的云层，这个最低气温在17度。由于空气湿度啊依然比较大，这个明天早晨啊，平原地区还有轻雾，在东部和南部郊区啊，能见度还会小于1公里。这个出门较早的朋友啊，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早晨9点钟以后啊，这个能见度啊才会转到3公里以上。这个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呢比今天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5度左右，所以从早到晚啊，感觉都比较舒适，也适宜大家呢外出活动。清瑞， 全工，那未来的几天天气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那么在国庆佳节到来之前啊，29号白天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气温呢还在25度左右，天气依然比较舒适。那么傍晚前后，在西部和北部山区啊会有零星的小雨，到了夜间半夜之后啊，会逐渐影响到城区。带来一次啊全市性的小雨，那么这场降雨啊雨量不大，从降雨形式上看呢，属于淅淅沥沥的小雨或者是毛毛雨，断断续续啊会持续到30号的上午。对30号的早高峰来说呢，因为路面湿滑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请大家做好防范的准备。那么30号就是阴雨啊转成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2度左右。天气是相当凉快的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后半夜有雾或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为进一步加强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保障运营秩序，北京市交通部门对于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乘客守则明确，从9月28号开始，禁止乘客携带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车。 经过综合各方意见，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对第6条和第14条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第6条增加不得携带电动代步工具以及其他妨碍站内车内通行或者对运营安全可能造成影响的物品乘车，无障碍用途的电动轮椅除外这样的内容，明确乘客不得携带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车。第14条第9项删除自动平衡车内容，明确乘客不得在车站车厢使用折叠自行车、各类滑板车、滑轮鞋和滑板等，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 携带电动自行车等进站乘车存在车辆防火性能低，起火后无法尽快有效扑灭，可能堵塞通道，影响疏散等安全问题。在地铁车站、列车环境相对封闭的地下空间存在较大安全风险，且禁止电动代步工具进入地铁，也顺应当前消防安全形势和广大乘客安全要求。

顺义区天竺宗堡区二期围网建设 AB 片区棚改安置房今天开工建设，1600多名村民将告别老旧房屋，彻底改善居住环境。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顺义区天竺宗堡区围网建设 AB 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建设正式启动。 随着一声令下，挖掘机开动，天竺宗堡区围网建设 AB 片区棚改安置房开工。铁匠营村村民曹世华非常高兴， 根据那个户型就选择的，准备大小五套吧，挺好的，挺满意的。 曹世华在铁匠营村住了40多年，由于靠近机场，噪音很大，流动人口多，居住环境并不好。 村那个飞机起飞就在房顶上，每家盖的都是几间栈道的，都是对外出租，有胡同都特别窄了，你垃圾头了大的后头又倒上了。 如今曹大妈家拥有了5套新房，儿女都可以住在一个小区，听说新建的小区环境也特别好，曹大妈非常期待。 环境住着舒心呢，一出门有遛弯的地方啊，有购物的地方啊，方便。 天竺宗堡区围网建设棚改项目涉及首都机场西侧4个村，项目共分为5个片区开发。这次开工的 AB 片区位于顺义新城第19街区，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20栋小高层，设计为南低北高的错落布局，可提供房源1598套，停车位2000个，安置铁匠营村回迁居民1600多人。北京驻总京顺公司总经理贾森说， 咱们的项目西边呢就是在建的友谊医院，东边呢有整个后沙峪地区的一个大的一个配套的商业还有大的绿地公园。我们这个项目呢为老百姓提供了菜市场，村民的活动用房都是能满足咱们本小区和这个周边老百姓的活动和生活起居的要求。 据了解，项目计划于2024年竣工交付，村民可以拎包入住。顺义区后沙峪地区党委副书记、镇长孔祥伟说，棚改后的原村址地块也将用于推动顺义临空经济区提质增效发展。 这个地区拆除完以后呢，分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宗堡区二期围网，是国家海关批复建设，另一部分是给首都机场预留，推进宗堡区二期围网建设，彻底消除机场周边的安全隐患，响应村民的期盼，打造成让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阳光工程。 每年的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这么多年您刷对牙了吗？刷牙的方向到底是怎样的？牙膏需不需要蘸水呢？腾讯全民矫正微信公众号邀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专家为大家统一解答。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横着刷牙清洁牙齿更高效吗？方向没错，但是拉锯式横刷是自残式刷牙方法，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小幅横向震颤。刷牙的牙膏不能蘸水吗？其实无所谓，除非牙膏包装上注明不能蘸水，否则还是沾点水更好，因为牙膏中有很多成分，还是需要有点水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刷牙泡沫越多，时间越长越好吗？其实成人刷牙每次用1厘米牙膏就可以了，泡沫多少和刷牙效果没有明显关联，每次刷牙2到3分钟，每天刷牙2到3次。牙能越刷越白吗？刷牙顶多只能除去牙齿表面沾染的食物来源色素，还原牙齿本来面目，是不能让牙本身变得更白的。牙膏不能只用一种，要经常换品牌吗？没有必要刻意换，有效成分大都通用。另外，牙龈出血是刷牙刷坏的吗？其实健康的牙龈不怕刷，出血的牙龈不健康。牙龈出血要改善口腔卫生，同时及时就医。坐月子能不能刷牙？怀孕、坐月子、哺乳都能刷牙，而且应该好好刷，这样才能对孩子更好。不要用那些竹片上缠纱布的所谓月子牙刷。含氟牙膏宝宝不能用，会导致癌症吗？其实根据我国婴幼儿龋齿防治指南，从宝宝长第一颗牙开始就应该用儿童含氟牙膏刷牙，0到3岁每次米粒大小，这样才能有效预防虫牙。电动牙刷刷力太强会伤牙龈，正确使用电动牙刷对于牙齿和牙龈都是安全的。最后，晚上刷牙睡觉没有吃东西，早晨可以不用刷牙了，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早晨刷牙不是刷食物残渣，刷的是嘴里的细菌，晚上睡觉时正是细菌大量繁殖的时候，所以早晨起来就要刷牙。 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近日有市民刘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带孩子到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司马台长城游玩，发现婴幼儿坐索道是按照成人160元往返价的半价来收费，对此刘先生表示不认可。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刘先生说， 80块钱，

近日，在2021中关村论坛第二届全球科学与生命健康平行论坛上，有专家指出，今年冬天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反弹。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从目前情况看，德尔塔病毒是优势毒株，传染性确实很强，一个人可以传染几个甚至几十个，传播速度也快。国际方面，很多国家新一轮疫情又开始出现，有的国家是第三波，有的国家是第四波。虽然我们采取了严防输入措施，但又不能完全封闭国门，回来的人越来越多。 张伯礼表示，所以专家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对的，今年秋冬还是要严防死守，疫情多点散发，局部爆发不能完全避免，需要提高警惕。 那么应该如何防范呢？张伯礼明确指出，要加强疫苗的接种。虽然疫苗对于病毒感染的防护作用有所下降，但它对于防止转向重症率和死亡率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有效率可以达到80%到90%。 至于大家关心的加强针要不要打，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尹尊栋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现阶段开展加强免疫的证据不足，加强免疫的需求和时机将会根据同种技术平台、不同技术平台疫苗以及新变异株疫苗进行加强免疫的证据来评估确定。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进行加强免疫，但是不同人群加强免疫的必要性有差异。尹尊栋表示，全人群开展加强免疫有待进一步研究，需要根据疫情情况做出综合研判。 同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人和病毒共存需要条件，当前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人和病毒共存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它是需要条件的，目前时机尚不成熟。应该说，我们和病毒这场持久战目前正处在相持的阶段，我们还是需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还要是坚持我们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积极推广疫苗的注射，力求早日形成社会群体免疫。 再来关注，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9月25号晚从加拿大顺利回到了祖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表示，孟晚舟女士的平安回国是中国党和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正义也许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也再次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强大中国，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中国党和政府具有坚定的意志、强大的能力，坚决维护中国公民、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坚定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发展前进的步伐。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民生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东北多地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根据当地居民反映，有道路因为红绿灯没电产生拥堵，有居民要爬20多层的楼梯，部分商铺只能点蜡烛营业。 另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24号，辽宁彭辉铸业有限公司因为突发限电导致排风系统停运，发生高炉煤气中毒事故。在事故当中，共有23人被送到辽阳市中心医院救治。 昨天，吉林市新北水务有限公司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一条通告也引发了热议。通告说，按照国家电网要求，将执行东北电管局和吉林省能源局有关有序用电的精神，不定期、不定时、无计划、无通知停电限电。这种情况将持续到明年3月份，停电停水变为常态。对此，有网友留言，看到这则通知之后，下单买了100根蜡烛。 不过今天，吉林市新北水务有限公司再次发布公告说，因为担心可能临时停电，导致公司供水区域用户发生临时停水情况，公司在公众号上发布通知，主要是为了提醒广大用户及时做好储水准备。但这一通知措辞不当，内容不准确，给相关用户和公众造成误解，为此深感自责，并将严肃对待此事，严格按公司制度处理相关责任人。 不仅仅是东北地区，广东省能源局和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今天联合发布致全省电力用户有序用电、节约用电倡议书，倡议广东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3层楼及以下停止使用电梯，倡议全省工商业企业积极参与节约用电，支持配合有序用电实施，同时鼓励广大市民采取适度节约、绿色低碳的家庭生活方式，居家照明尽量利用自然光，鼓励空调设置温度不低于26摄氏度。 另据不完全统计，在几天内已经有十多家上市公司发布临时停产或临时限产的公告。公告当中，电力供应紧张、配合地区能耗双控的要求被密集提及，涉及到江苏、浙江、云南、广西等地。但与东北地区涉及居民用电不同的是，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工业限电，涉及化纤、水泥、纺织、印刷、冶金、石化、光伏、电镀等多个高能耗行业。 那么东北等地为什么要限电？目前的拉闸限电还要持续多久？是否会越来越频繁呢？对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能源网首席顾问韩小平，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它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短缺，这个短缺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呢，还是东北这些年来经济转型，减少了一些燃煤发电，那么煤炭呢、煤矿呢也在减产，有一些煤矿呢也被关闭了，所以呢，煤炭的供应呢相对是比较紧张的。那么在煤炭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呢，本来应该向天然气转型，因为呢，我们建设了俄罗斯到东北的天然气管道，一年380亿，这个量也很大，但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更多的投资进去。那么我们要把原来的燃煤锅炉房、燃煤热力厂拆掉，然后呢变成天然气的热电厂，那么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把这些项目呢逐渐的落实。那么这出现了一些不协调，就是说这边呢考虑节能减排，可能急着就把一些污染大的一些燃煤锅炉房、燃煤热力厂给它拆掉了，而那边呢又没有完全及时的建起来，造成了当地呢出现了一定的紧张。再加上这些年呢，从东北能源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呢，关闭了一些煤矿，那么这些煤矿原来在煤价比较低的情况下处在严重亏损，有一些矿甚至每挖一吨煤就要亏100块钱，当地呢实际上也是背不起的，那么也想通过这种能源结构转型呢把它能够解决，但是呢可能也有一点操之过急，同时呢东北整体经济承受能力比较弱，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涨价。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些年呢排放有一些限制，排放实行了总量限额，那么很多地区呢已经把这个总量啊用的差不多了，导致了就是说它再想增加排放呢需要另外的批准，这个恐怕是比较难，因为我们节能减排我们对全球有承诺的，说你不能够一下子你又增加了大量的排放。 截至9月24号晚上，全国多地好像都有企业接到了要停电限产的通知哈，涉及多个高能耗的行业。想问您，国内其他省市也有这样的情况吗？ 对，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今年呢增加的，就是从用电量可以看出来，前8个月呢，我们用电量增加了15%以上，那么增速是非常的快，非常的大，以前也是很少见的。 您觉得目前这种拉闸限电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呢？是不是会越来越频繁呢？ 其实呢，只要我们狠心把闸拉下来，问题呢就会比较快的解决。因为有些地方呢，很多企业实际上并不赚钱，需要一把外力。那么它这种不赚钱的企业还在大量的出口。我们今年这么缺煤，这种情况下，我们出口钢1亿多吨，你想炼这些钢需要多少煤炭，增加多少排放？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就希望这些高能耗的不要再出口了。但是呢，我们在加入 WTO， 我们也不能够随便修改这个规则，所以呢，我们只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些企业能够停产，因为我们也没有电供给他们了，没有排放空间给他们了，所以他们停下来，可能对整个经济良性发展会有更多的好处。 那目前我国电力供应的主要来源有哪些？除了煤炭，我国转型到其他能源发电还有哪些困难？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节约用电呢？继续来听一听韩小平的观点。 我们电力供应呢，煤电为主，煤电呢在我们整个电力比重呢是最高的，超过60%。除了煤电以外，第二大是水电。水电呢，它受到一个影响，就是来水，来的水多，那么就可以多发；来的水少，就只能少发。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像风电啊、光伏，那么这个就靠天吃饭了。天上这些天呢，像有些地区呢，那么风力不足，所以风电出力是非常低。再加上呢，我们的一些地方呢，太阳现在是被这乌云遮蔽，长期的阴天，特别南方地区，太阳能发电呢，基本上也没有办法能够承担起电力供应的这样一个任务。所以我们现在电力呢，主要还是要靠燃煤火电。但是燃煤火电呢，我们有一个限额，就是说我们的排放总量被限制在那儿的。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排放嘛，排放的增加，污染的增加，必然要导致能源价格要上涨。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大幅度上涨能源价格的话呢，又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现在也是两难。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减产， 一些地方呢不要再生产了，因为他们现在生产也是在亏损状态。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他们冷静冷静，先停停产，静下来，然后看看价格下一步怎么办，怎么调。那么也可以使我们整个的供需关系呢，逐渐的通过这种过热把它变得冷却下来，让它逐渐的恢复协调。 就是您的意思说，现在这个电价的问题是吧？太便宜了，可能 对电价非常的低，但是电价呢又不能涨幅太大。我们经过四次降价，那么现在电价呢是比较低的。这个低电价呢，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的下降。低电价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迫不得已。那么也希望我们的一些中小企业啊，在疫情中呢，能够尽快的复苏。所以全国情况不太一样。那么也希望能够在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下，中小企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发展呢，是希望他们高质量的发展，低质量的发展呢，我们确实要把它限制，他们的生产要把它限制住。因为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那么您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咱们应该如何来节约用电呢？ 节约用电的方法很多，现在已经到秋天了，把天气也冷下来了，那么我们很多地方呢已经不再用空调了，那么空调是一个电耗的大户，能够把空调及时停下来很重要。那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用电来采暖，很多地区呢，特别是南方地区啊，很多地方用电采暖，那么我们能不能晚一点再开我们电空调？那么如果把这个时间拉开，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电网的压力。 针对当前供电形势，国家电网公司今天表示，将充分发挥大国重器顶梁柱作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全力以赴打好电力保供攻坚战，保障基本民生用电需求，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情况，坚决守住民生发展和安全底线。 强化全网统一调度，合理安排运行方式，服务好发电企业，做到因病尽病，统筹调配资源，充分发挥大电网平台优势，挖掘跨区跨省通道送电潜力，加强用电情况监测，全力做好居民生活用电保障，服务好用户，回应好关切，严格执行政府制定的需求响应与有需用电方案，及时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全力维护公用电秩序稳定，严格落实供电保障责任，完善各项应急预案，加强电网运行应急峰值守，确保安全可靠用电。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医院要建立高风险就诊人员预警提醒机制，遇到高风险就诊人员应该安排安保人员陪诊，必要时报告公安机关。 意见要求全面提升医院安防系统建设水平，有效预警防范，切实强化应急处置工作，强化医院警务室建设，公安机关应当在三级医院和有条件的二级医院设立警务室，配备必要警力，还不具备条件的二级医院根据实际情况在周边设立治安岗亭，医院应当为警务室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意见提出有需开展安检工作，日均门诊量5000人次以上或者床位1000张以上的大型医院应当在主要出入口实施安检，防止人员携带刀具、爆炸物品、危险物品进入医院，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建立医院安全保卫信息平台，共享高风险就诊人员信息、涉医110警情和涉医案件违法犯罪行为人等数据信息。 医院要落实实名制预约诊疗，建立高风险人员预警提醒机制，遇到有扬言实施暴力、多次到医院无理缠闹、醉酒吸毒、有肇事肇祸风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高风险就诊人员，及时提醒医务人员，并应安排安保人员陪诊，必要时报告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教，警示行为后果。 我们再来看航天方面，返回地球刚刚10天的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今天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亮相。今天返回舱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举行了开舱仪式，一批跟随航天员飞天的搭载物品揭开神秘面纱。 从神舟1号飞行任务开始，在历次任务当中都搭载了具有科研价值或是社会效益的公益项目，在服务带动科学研究、农业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次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了航天育种、空间生物实验等项目十多个，还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行了有关搭载。 今天下午2:19，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2D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的第11次飞行。 近日，江苏镇江警方通报一起非法制售笑气案，当场查获笑气小钢瓶67大箱，共计19200多只。长期大量吸食笑气会导致人的神经受到损伤或病变，出现手脚麻木无力、行走不稳，甚至是瘫痪等症状。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今年2月9号，警方获得一条线索，镇江市有一男子单某非法贩卖笑气，数量巨大，并借助物流快递和跑腿配送等方式将笑气销售给买家。警方通过追踪单某的上线徐某，发现这是个巨大的销售网络。 我们发现徐某的手机微信上面有一个全国笑气代理的群，这个群里面有100多个人。 通过进一步侦查发现，徐某等平时在南京活动，而把笑气生产窝点隐藏在江苏泗洪县的一个村庄出租屋内。今年3月，警方在南京、宿迁同时展开收网行动，捣毁涉案窝点4个，共抓获涉案人员23名，当场查获笑气小钢瓶67大箱，共计19200多只，以及一些加工灌装的设施设备。 我们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个吸食的人群呢，大多数都是青少年，尤其在校大学生，或者是刚刚进入社会不久的。 据介绍，笑气的学名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因为笑气具有短暂麻醉兴奋的作用。近年来，笑气出现在了一些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被一些吸毒人员当作毒品替代品。长期大量吸食笑气，最终会导致人的神经受到损伤或病变，出现手脚麻木无力、行走不稳，甚至瘫痪等症状。 从我房间走到客厅的时候，然后腿上这个没有任何感觉，就站不稳，根本就站不了了。 那么这种瘫痪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它就有可能会是一个不可逆的，将来是个终身的一个瘫痪。 早在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国家安监总局、工信部、公安部等10部门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目录。目前公安机关已逐步加大对笑气的非法制造和销售的查处力度。 18:42，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德国大选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社民党领先。我们稍后见。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车才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于当地时间26号18点结束投票。据德国媒体报道，初步的出口民调显示，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得票率为26%，领先于其他政党。中间偏右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紧随其后，得票率为24%。 中间偏左的绿党得票率为14.5%，中间偏右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得票率为12%，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为10%，左翼党为5%，其余所有党派得票率为8.5%。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德国媒体报道，本次联邦议院选举的邮寄选票占比至少有40%，最终选举结果可能因此与出口民调还会有出入。 按照德国联邦议院选举规则，选民投票给支持的政党，得票率最高的政党优先阻隔。这意味着，按照现阶段的民调支持率，社民党可能大概率主导阻隔进程，他的候选人肖尔茨将有较大可能成为未来总理。 社民党和联盟党是德国的老牌政党，今年选举两党继续保持优势，但是选情最为接近，而且加起来的得票率是历史最低。 另外，本届选举不确定性很大，从今年年初到竞选结束，社民党、联盟党和绿党的民调支持率都曾经占据第一名，直到正式投票前一周，仍然有 35% 的选民不确定支持哪个政党，这在历史上是不寻常的。 那么该怎么来看这次的初选结果？由于没有主要政党得票率接近30%，德国可能会出现战后第一个三党联合政府，这对德国政坛会产生哪些影响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德国现在选举政治，也就他这个政党政治的存在的一个政治计划的一个现象，过去是把这个主要的高光、主要的聚光是聚焦在联盟党和社民党两大传统的这个政党。那么现在呢，他自己这个光啊，现在从中间逐渐的往两边，说明就是一些小的党就开始崛起。你比如像那个选择党啊，它是极右翼势力的一个代表。如果没有选择党，这就意味着起码10%的选票可以由这两个大党啊，基本上来瓜分，不至于像现在这一次选举给大家感觉到两个大党啊，选票都不高，尤其是联盟党，就是默克尔领导的这个联盟党，现在是可以说是二战以后啊，创下了选举当中的最低的记录。这个背后就说明什么？就说明现在这个德国政坛这种政治极化的现象非常的严重。那么很多小党不断的起来挑战到大党的传统的这个执政地位了。那么虽然说小党现在要想一下子撼动这个大党不容易，但这一次选举你看到它其实是有那么41个政党是吧，2000多个候选人来争夺一些选票。那最终这个小党多了是吧，这个有的独立候选人多了，自然就把这个选票就分散了。我觉得从左翼党开始往上，你看，包括选择党，也包括自由民主党，包括绿党，再加上这两大党，其实就是5-6个政党，基本上就瓜分了这个选票。但是除了这5-6个政党，那些小党、那些独立的所谓的候选人啊、中间力量，他其实又占掉了接近10%的这个分散掉这个选。所以这样一来，就看得出来，德国这种选举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决定了他这个组建这个内阁呀，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肯定是一个斗争呀、一个妥协啊、一个相对要持久一点的一个过程。 德国社民党以微弱优势领先联盟党，请问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票选结果呢？ 这个倒不是说是社民党这一次因为肖尔茨本人的这个政绩啊，就拉动了他多少个点，这个反过来说是因为默克尔挂冠而去了，这个时候对联盟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再加上最近这几个月他的党的这个候选人斯克吧，表现一直就是不温不火，再加上前面有一段时间甚至表现出现了一点给选民感觉到不好的这么一个时刻，所以说就让一些选民对他呢就是印象不是很深，选民觉得恐怕是时候要换一下了。因为毕竟这个党16年了，一直作为一个第一执政党，再加上肖尔茨本身也是可以说秉承了默克尔的一些执政理念和风格，他是比较稳健的，又加上是现任的德国副总理兼这个财长是吧，所以说虽然他是跟默克尔是联合执政，他不是默克尔这个党，但实际上从执政理念、从形式做派来看，其实他已经深深的打上了默克尔留下的这个烙印。因为这些此消彼长嘛，这些因素在里面，所以就最后使得这个社民党可以说是有点突然翻盘。 由于没有主要政党得票率接近30%，德国可能出现战后首个三党联合政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对德国未来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冷战结束以后啊，德国社民党和联盟党都相继的这个轮流交替都执政，两大党组建了两届大联合政府。从这点来看，就是过去靠传统的一个大党带一个小党，二战以后的就长期一段时间啊，这么一个政党执政格局，实际上是最近这10几20年看已经是明显的发生了改变。那么就说是这个组阁的形式呢，当然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是三党联合。其实我觉得除了三党联合，这样就是传统的这两大党啊，继续搞一届大联合，只不过刀个个儿，现在是社民党来当老大，你当我一个配角。我觉得这种情况它也是存在的。如果说他两党最终的公布的结果，他两党的这个选票平均加起来已经超过50%，那它就是个稳定的一个组阁方式。联盟党他相对说愿意当个老二，他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个准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呢，我觉得这两党之间组阁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目前更多的大家看好的是三党，也就是说这个社民党再加上两个党绿党再加个自民党，这个执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最大的变数就是要吸取上一届阻隔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教训。就当初默克尔也是希望自民党和立党一起跟他阻隔啊，但是最终就是自民党就觉得你这个默克尔把我传统的这个小党这个利益，你整个就把好多好处你都让给了立党，所以最终在关键时候撂挑子，人家不干了，是吧？所以就导致第一次阻隔难产，才有了跟社民党的这个阻隔。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如果是还是按上一届的这个路子来阻隔的话，现在社民党、立党不用说，他们俩相对是中间偏左，但是自民党它是比较稳定的，跟默克尔政的这么一个主张实行这个完全市场经济的一个中上层的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政党，自民党一些理念跟前面这两个党它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觉得即便这三党要阻隔，执政理念上的有很大差距啊。何况如果关键的时候自民党会不会第二次撂挑子呢？他认为你们俩有点合伙欺负人是吧？我就不干了，他要不干了，最后就变成了左翼党啊，就变成了大家基本上都是红颜色的这个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也虽然是也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上上来就更加左。那么这点上也是联盟党这些最担心的，也是默克尔最担心的。所以从目前来看，这些变数我觉得都是存在的。但是就是说，看看这三党能不能在大局观啊，就是说能不能很强，关键时候都相互能妥协。但我认为这个当中斗争是很激烈的，所以说。即便他们刚才我讲的这三党联合阻隔，我觉得都是存在啊，就是说是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近期美债收益率大幅上涨，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郭浩天。郭浩天你好。 主持人您好， 请我们分析一下美债收益率大幅上涨的原因。 好的，那么由于上周呢，这个美联储啊，这个九月的议息会议呢，暗示了更快的这个 taper， 也就是缩减购债规模，还有更早的这个加息，然后因此呢，上周四晚间呢，这个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在震荡了这个一个多月以后啊，快速的上涨，突破了1.40%。那么目前呢，也是达到了这个1.45%的这个水平。这个美债收益率的快速上行呢，其实可以理解为是这个市场啊对于美联储提前加息的这么一个反应。那么我们通过观察这个美国十年期通胀保值债券，也就是 TIPS 的这个收益率啊，那个上周呢是刷新了这个从今年六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此前六月份的那个高点呢，正好也是对应就是美联储六月份那个议息会议的那个时间。然后呢，当时的会议其实对于这个加息预测的这个点阵图呢，同样也是显示出了这个超预期鹰派的这个加息信号啊。那么翻回来来说，这个九月份的这个利率决议呢，其实是市场对于这个首次加息时点提前到2022年是有所准备的，但是还是明显低估了啊，就这个2023年和2024年的这个加息节奏。这个其实就和六月这个市场的一个超前反应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这也就意味着，就是说目前美债收益率可能不会再现六月份议息会议之后那种急涨急跌的这么一个走势。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因素呢，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个债务上限。因为这个目前啊，这个美国的债务上限是进入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就是美国国会呢，就是会面临这么一个债务上限延期到今年12月，还是这个政府进行停摆的这么一个抉择当中。如果政府停摆呢，那很明显就会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就会带动这个美债收益率呢下行。那么即使是通过一个暂缓的方案啊，就是今年四季度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还是依旧存在的，并且会给这个市场蒙上一层阴影。那么往后看呢，还是应该关注这个美欧经济的这个边际变化，因为在这个三季度欧元区的这个经济表现就是可能是好于美国的，欧美经济呢是边际收敛的。那么再叠加近期欧洲央行 taper 的这个预期呢，也是有所升温的。十年期的德债收益率也是从八月初的-0.5%上涨到了-0.26%。那么四季度欧美经济呢，不排除会有这么一个重新分化的可能，因为四季度啊，这个欧元区解封带来的这个经济加速呢，会逐渐的减弱。反观美国呢，就是尽管财政补助减少啊，但是就业增加，还有这个工资上涨，会使得家庭收入持续的改善。那么四季度的消费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因此后续呢，可能会限制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上行。主持人， 好，那么浩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610，欧元对人民币报7.5571，英镑对人民币报8.8524，澳元对人民币报4.6973，加元对人民币报5.1087。主持人， 好，感谢郭浩天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